鱼是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主办的微蓝北京2018互动传播公益活动全面展开，新鲜玩法一网打尽，来和小微一起参加吧，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太液秋风阵阵凉，一场白露一场霜，月下梧桐憔悴了脸，影子映上背影墙，砖房里的陈设他低了高门，再饮几杯桂花酒，似是非最爱销魂。谁唱嫦娥自飞仙，一板一眼山有缘，为你广播半耳边。 87.6，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利强制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时段的876资讯。国庆档期刚过，北京人艺的小剧场再添新作，一部聚焦婚恋情感问题的话剧《合同婚姻》将以全新面貌归来。首演于2004年的这部作品曾经成为当时的热门剧目，掀起了不小的评论高潮。这次上演将由王家俊、张点点、傅瑶等年轻演员挑大梁。导演丛林表示，这部剧将由原来的表现中年人的婚恋困惑改为关注青年一代的婚恋问题。作品将于下月4号起在北京人艺实验剧场与观众见面。本月20号和21号，依托中国传统文化经典《诗经》打造的音乐剧《诗经·采薇》将在天桥艺术中心大剧场首演。14号，享誉世界乐坛的德国钢琴家格哈德·欧比兹将再次登台国家大剧院，亮相2018国际钢琴系列。作为当今德国钢琴学派最负权威的代表之一，这次到访，大师将为北京观众演绎贝多芬、舒伯特、德彪西、肖邦的经典之作，全景展现古典到浪漫主义时期钢琴音乐的魅力。北京人艺经典话剧《华变》30周年纪念演出正在首都剧场进行中，明天还将演出一场。以色列国师级导演、剧作家约书亚·索伯尔自编自导的戏剧《犹太城》中文版将于下月9号到11号登陆北京保利剧院的舞台，并开展全国巡演。《犹太城》中的人们选择用艺术来表达生命的高贵和优雅，以此抗衡残酷命运的黑暗与肮脏，并释放着他们的力量。购票请关注出品方微信公众号如梦剧场，或登录保利票务官网或者大麦网查询。再来关注展览方面的消息，海上墨韵上海豫园馆藏海派书画名家精品展正在北海公园禅福寺展出，展品是从豫园管理处珍藏的几千幅海派书画名家作品中遴选而出的61件套海派书画精品，展现了海派书画绚丽多彩的艺术特色和精彩纷呈的笔墨情趣，展期将持续到本月18号。大唐风华展览正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举办，展览共展出近120件唐代文物，通过文武安天下、皇室的珍宝、长安多丽人、齐烈散歌尘、大唐异乡客、学礼共归真6个部分，从文化、生活、艺术、中外交流及宗教信仰等多方面展示了盛唐的风华。玉染草色雪映霞宋元瓷器精品展正在北京皇城艺术馆展出，本次展览集中展示了宋代五大名窑中的汝窑、官窑、哥窑、钧窑、定窑等经典瓷器，并配合展出如龙泉窑、宝丰窑、吉州窑、磁州窑、霍州窑等同时期南北方代表窑口的作品。鎏金异彩乌克兰博物馆文物及实用装饰艺术大展正在故宫永寿宫展出。以上资讯由贺林编辑播音，感谢您的收听。 好了，北京时间的20:04，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北风2-3级，最低气温4度，最大相对湿度50%。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18度，最小相对湿度15%。好了，稍后为您带来的是演艺群英会。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演艺群英会。演艺群英会。 演艺动态新鲜呈现，人气明星交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周一到周日每晚8到9点，全媒体模式打造，多平台互动直播，一零过招，群英荟萃，演绎群英会。 演艺群英会露脸了，演艺名人、电影大咖、剧场潮流，以前只能听不能看，现在既能听又能看了。当然不要忘了，我们还有颜值有点高的主持人呢。周一到周六晚上8点，登录北京时间官网或者下载北京时间 APP， 就能看到演艺群英会的同步视频直播喽。 开心麻花最新作品《理查的姑妈》正在热映当中，这部同样是改编自舞台剧的喜剧电影，能否再次带来一股喜剧热？理查的姑妈又有着哪些不为人知的幕后小故事？今晚演艺群会邀请理查的姑妈各位主创做客直播间，敬请关注。 北京时间的20:06了，这个声音依旧来自于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演艺群英会。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北京时间以及一直播旁的网友朋友，大家晚上好啊，我是主持人高磊。 大家好，我是赵爽。 咱俩应该是长假过后第一次直播吧， 所以看你特别陌生。 你不觉得我胖了好几圈吗？ 哎，我跟你说一个特别好的减肥方式。 什么？ 看喜剧。 哦， 就是笑出腹肌那种 啊。对，嘎嘎嘎乐，然后这一个半小时下了以后，卡路里减少了400多。 哎，就是燃烧你的卡路里。 我天哪！哎，那什么样的喜剧能够达到这样的效果？你给我们推荐推荐呗。 其实你看，我这个长假的时候也是看了几个，包括原来的一些喜剧电影，包括一些新的喜剧电影。 是是是。 哎，我就觉得特别好笑哈。 哎。 所以今天我们就正好也是把这个一部喜剧电影的主创人员请到了我们的现场。刚才大帅录那片花当中也说了，也引出来了。 嗯。 哎，就是导致我这次十一假期没有胖很多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天哪，每天看一遍是吗？够支持他们家票房的呀你。赶紧来介绍一下今天到来我们节目当中的两位嘉宾，两位帅小伙是谁呢？ 哎，我们先来请出电影《理查的姑妈》导演及同名原版舞台剧的导演吴玉翰，欢迎您吴导。 大家好，我是开心麻花的导演吴玉翰。 嗯，我们再来请出《理查的姑妈》的男主角黄才伦，欢迎才伦。 哎，87.6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开心麻花的演员黄才伦。 嗯，这个舞蹈说让我们叫他大汉哈。 对，大汉。嗯、 那才伦呢？大黄、 啊？你叫大伦？哎， 我以为叫小雨呢。 那不是艾伦吗？ 哎，其实提到这些名字啊，我们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应该都非常的熟悉。 嗯， 其实一提到咱们开心麻花的系列作品，大家那是如数家珍啊，对吧？尤其是舞台剧作品，陪伴了我们有十几年的时间。那么影视剧作品呢，也有这么个3-4部了，对不对哈？可以每一部啊，都是这个又叫好又叫座。哎，其实，但是我特别想先问一个问题哈，因为咱们开心麻花的这个每年的创新的作品特别多，每一部都特别的爆笑，但是拍上电影的、搬上大荧幕的就这么几部，那你们是怎么选择的呀？就这不行，那部就不行呢？还是说排着队来啊？ 我觉得都有吧，算是、也在排着，然后也是觉得大家觉得近期某一个戏演出的这个场次包括效果比较好， 嗯， 然后所以我们就选择说，哎，这个可以考虑先 上， 对，先搬上，因为相对成熟了以后就可以把它改编成电影。 哦，嗯， 就比如说《夏洛特烦恼》，就第一个上的。 对，因为他演出的场次啊，包括那个时间特别长，然后每个演员把这个整个戏的人物细节都刻画的非常非常的精益求精，以后，然后我们才可能选择把这个戏搬上。搬上大荧幕， 大荧幕。 嗯，哎，但是我觉得咱们就经常也做一些相关的这个节目哈，会发现舞台剧创作其实跟电影创作是不太一样的路子，而且就舞台剧的剧本其实改成电影剧本本身就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哈。所以呢，这部电影和舞台剧相比，就说它的不同之处在哪了？就说这个改编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难度，或者说很难解决的，在舞台上可以呈现效果非常好，但改编成电影之后，可能就会觉得，哎呦，好头疼啊！这个要怎么去突破这样的一些问题呢？ 对，其实我们改编的时候，其实最头疼的就是我们明知道它是舞台剧，然后要把它改成电影，然后它又得那个依旧着原来的舞台剧的所有的故事架构和人物，然后又要把它搬上荧幕的这种观演关系。所以其实整个我们最难受的就是明知道它是舞台剧，然后还要保持舞台剧里边的东西，然后再把它改成电影，整个是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说我们基本上如果按照电影的工业流程来讲的话，我们就全变了，就从头开始做这个工作。但是我们又不能丢下原来的故事，不然我们改这电影干什么呀？我们就要做这个理查姑妈，然后我们把这故事丢掉了，人物丢掉了，然后全都大换血了，那我们还不如原创一个。所以其实难就是难在怎么很好的把舞台剧的东西尽可能的都给扔到荧幕上让大家看。所以这个过程其实每一步走的都挺难的，从演员的表演，从剧本的结构节奏，然后包括人物，然后包括场景，因为舞台剧很小嘛，它很局限，就是那么一个观演关系，然后电影里面要表现的这个环境非常的大，都要打开。然后从演员比如蔡伦的表演，他就要以影视的方式去表演，就要收的很多很多。因为舞台上大家如果看到的话，也可以欢迎大家去看舞台剧，其实特别夸张。 对， 啊，然后全是靠这个肢体语言啊，靠台词啊，什么很多很多的技巧。但是影视它需要配合所有的部门，所以这个细节我觉得可以让蔡伦自己一会儿再聊。这个确实是一个很艰难又很痛苦的一个过程。然后拍摄它又是打碎着拍。然后其实跟舞台剧整个的这个流程都是不一样的啊，难度不是说哪一块儿，我现在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什么的，因为每一个都是重新来的一个状态， 每一步都不一样。 都不一样， 对对对， 啊，真的都不一样。 对于演员挑战也特别的大。我们先问问蔡伦呗，那你觉得舞台剧和电影拍摄最大的区别是什么？舞台上的表演和电影前摄像机前的表演。 舞台的话有一个可以调整的一个就是过程，因为我们比如说我今天演完一场之后，跟观众之间有一个互动交流，知道有一个什么样的问题，我们可以通过下一场演出来调整。 对。 但是电影的话，你拍完就是拍完了，这个东西不太好去做一个预判，所以说只能是所有的创作人员在一块儿，怎么讲呢，就是 预想。 这不能说吧，算是一种信任和赌博吧，啊，就相信这样的一种创作应该是可以的，然后就是大家在一块集思广益，最后就决定了这个就再也不会改变了。它这个我觉得最大的区别是在这里。 就是其实它的创作顺序不太一样，因为舞台是一个正序的吧。对，你只要说你故事在那儿了，你把它从头到尾演下来就行了。 对， 但是你像电影啊，它要有很多的东西是打碎来做的。其实这个可能对于尤其是像你包括这个舞蹈也是属于话剧，也是主创，然后电影也是主创，你脑子当中演了那么多遍这个就是话剧的那个东西了， 其实挺不客观的， 是吧？ 其实挺不客观的，就自己就闭眼睛哪儿都感觉想得特明白，然后对就进到这个里边了。但是你突然间从那个特熟悉的地方到另一个不太熟悉的地方，然后你又貌似又很熟悉，哎，这个特别纠结，就感觉 对这个空间时间状态环境完全不一样了。 对对对对对 对，其实挺痛苦的一件事儿吧。有没有自己就是说在创作过程当中，我觉得这挺别扭的，就卡死在这儿，我进了死胡同，我就出不去了。 其实创作一直是这样的，它不是说就这一个，所以每一部创作我们都是这样的，尤其是像我们一直在做这种还是在做喜剧创作的时候，其实一直就痛并快乐着吧，就真的很痛苦，但是你做出来了是还是很有成就感，还是很开心的。 那再说说才伦里面演的这个角色吧，基本上就是属于算是男扮女装， 对 吧？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设定呢？ 嗯，这个 设定就是 最开始就是想 男扮女的喜剧梗是挺传统的一种梗， 对 对 对 对 对, 对、嗯。但这个其实它的面积会比较大。 对，然后正好又找到了才伦这个， 你觉得特别合适是吧？ 内心又这身体有另一部分， 不敢当啊，这个不敢当，这个并不敢当这个。 就是因为最开始我们其实就想做一个男扮女的这么一个设定的一个戏，然后就。才伦还很感兴趣，想演这么一个，因为他是从舞台剧发展过来的，然后舞台剧就有这么一个设定的这么一个， 就是 这么一个戏。 男扮女的喜剧，其实在每一个时代，我感觉哈，因为我是干这一行的嘛，从演员的角度讲，就是从每一个时代都会有标志性的演员去做类似的喜剧创作。 嗯， 你比如说像最早的时代。就有很多那种男扮女的演员，然后到近代是吧， 是黑白片呢， 黑白片的时候都会有男扮女的演员，就是我可能是承担了这样一个时代 到这个点了，需要 到这个点了，需要一个对男扮女的演员了，就是对，可能很多人 说长远少爷很不服气 啊，那没办法，谁让他老觉得自己是帅哥直男的 少爷。 哎，但我觉得是不是舞台上的男扮女装跟电影里面还不太一样？因为舞台上你可以很夸张啊， 对， 你可以通过各种肢体夸张，而且你跟观众其实是有一定的距离吧，所以这个距离感可以建立的让你觉得扮演是比较舒适的。但电影你面对着镜头，你去女扮男装，我不知道这个在拍摄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具体的体验呢？ 这就需要强大的内心以及自信。 嗯，内心自信没问题。 对，这个 我 信手拈来。 干演员哪有要脸的人啊？都是，特别是喜剧演员。我们其实我们的造型和服化，这些对这些他们配合的都很好。就我自己在定完造型之后都觉得，哎。 有信念感是吗？ 有信心了，对，感觉自己确实，如果说我完全抛弃一些东西的话，就可以变成女性了。 其实现在的电影工业化已经达到一定的水准之后，所有的这些其他部门来配合，就是最终就是造型啊，然后美术啊、摄影啊什么的，他都会把这个我们想要的这个效果呈现到最好，哪怕是特效上做一些效果啊怎么样。所以说在其他方面是能够弥补很多的这个问题，然后但是就是。最终还是需要靠演员来呈现这个。 这个我们其实之前很担心， 担心确实很担心。 但是恰恰是在这个咱们上一部《羞羞铁拳》里边，我其实是在里面客串了一个，选手 的 经纪人啊，里面开场有一个角色 啊，是的， 对。说实话， 埋下了这个。 说实话，很多人并没有看出那是个男人。很多人并没有看出来是个男人。 这下才伦很开心啊！ 到最后才恍然大悟，说哦，那是个男的哦，大家才明白一些事情。我就感觉到，我觉得其实如果说不告诉大家我是男人的话，可能大家就一辈子都觉得这是个女演员。 哎，这个女演员演的男人演的不错。 是，所以说我觉得没问题。 是，其实这种强设定的戏，有很多，但很多其实我们也从国外看，就像您刚才说，我们舞台上可能对于表现观众大家接受的可能比较 容易， 也 有距离感， 对，也有假定性， 嗯， 然后我们现在把这种很强烈的假定性搬在荧幕上，其实电影是一个写实的东西，又是很怎么说呢，一个很现实主义，大家比较接受的这种感觉的，可能来得更直接，但是我们这个戏。就是因为是这个元素男扮女装，我们把它变成了一个相对架空又很荒诞的， 其实你看我们在这讨论，就是您要是看过您就会知道，这个其实男扮女装到底男人像不像女人这一点呢，在我们整体的电影剧情里其实不要去那么理解。 对 对, 对， 我们就举一个例子哈，你比如说成语指鹿为马，这句成语它其实里面讲的故事是挺讽刺的一个故事，那我为什么可以把鹿说成是马，其实我们要更关注，我们不要去关注 这些 这个鹿和马这不一样啊， 它有脚， 你要关注为什么鹿会成为马，这个其实恰恰是我们电影中想讨论的问题。皇帝的新衣，他明明没穿衣服，但为什么大家都说他穿了衣服了，那我们不其实想讨论的不是这个人到底穿没穿衣服是吧，这人这是人人都能一眼都能看出来的， 想通过这个手段去达到一些我们想表达的， 其实对我们是一个讽刺的喜剧里面其实就有这样的一个东西，为什么会有人觉得是这样， 你问，哎，恰恰其实更应该思考这些东西。 嗯，所以其实喜剧真的很难拍。 那当然了， 就是他要笑，但这个笑中一定要你就感受到一些东西。 嗯， 包括很多喜剧都是笑中带泪，甚至说让你会感受到内心当中很深度的那种，不能说痛苦吧，就那种情愫哈。 是， 所以是不是这种这个喜剧哈，在创作起来也挺难的，就你不能光为了笑而笑嘛，对吧？我走路走，啪摔了，这也是一个喜剧。 就现在光为了笑而笑就挺难了，真的。 对， 因为现在大家对喜剧的这个 要求太高了， 大家看到段子太多了。咱们说某短视频，天天我们一打开那个10秒20秒刷一个，里面全都是段子， 对 吧？ 没错， 嗯， 尤其是你再把它给做成一个合理的，然后又在整个这个故事里面发生的，又不是这种像视频一样的全都给串起来的这么一种感觉，其实真的很难让观众坐在影院也好，坐在剧场也好去放声大笑，这个本身就挺难的一件事。而且确实现在是需要，因为讽刺是喜剧最大的功能，确实要把这个喜剧做到高级的话，确实里面要带有一些比如说我们想表达的这个主题，包括让观众感受一些这个人生的价值和意义各个方面嘛。所以说现在我们就是给予我们的这个现在的要求，然后包括我们要达到的这个做喜剧的标准是越来越高，然后压力越来越大。 其实我觉得就是拍喜剧电影就更难，为什么呢？因为大家记住你们开心麻花，就是因为你们的喜剧元素，对吧？包袱一个接着一个，恨不能一分钟两分钟就一个包袱，所以大家很开心很放松。每年这个春节期间啊，贺岁档的时候，我们都会去想着看开心麻花的舞台剧。 对， 这是你们的特色。但是呢，舞台剧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呢？它是连续一个半小时到两个小时不间断的表演，就是你们很多的包袱呢是在一点一点埋，一点一点在刨，让大家看起来很舒服。但是电影拍摄不一样啊，它可能就这一段五分钟的一场戏，可能有个包袱，但是你前因后果就是不是像舞台剧那么的连贯，那拍摄起来包括表演起来是不是就挺难的呢？ 对，它其实也是分故事吧，我觉得是因为那个有些故事它也不需要那么连贯，然后它也是跨着时间跨着空间去讲。然后像比如说我们这个戏，其实搬到舞台上的时候，我们开始就是最纠结的一个地方吧，也就是最痛苦的这个改编的难度，是在我们这个时间特别短，就发生在两天一夜的事儿。 嗯， 这种东西本身就是一个不太像这个常规电影的一种构思逻辑。 对， 这就是一个特别舞台化的一种架构的感觉。 嗯， 然后我们说那反正我们也是怎么说呢？那个初生牛犊不怕虎吧，两位都是新人，怕什么呢？我们就尝试一下，做一些突破，做一些拓展，看看这种经典架构，然后还是男扮女这种经典喜剧梗，如果把它变成一个电影，然后去做这样的一个戏，能够呈现出一个什么效果？所以我们选择做这样的一个戏，就是想给大家看说不一样的这种喜剧结构。确实很难，我们也无法去避免像您刚才说的那些问题，但这个戏没办法。它就是这么样的一个戏，所以就是还是按照原来的这种架构去做的。 嗯，那咱们说说拍摄过程当中的一些有趣的事儿吧。 好， 就是我印象当中啊，因为我没跟过剧组，就我印象当中可能拍喜剧，就是不是大家在创作过程当中一会儿就整个组的人就都笑趴下那种感觉？ 就不用一会儿，就是一直在笑， 是吧？ 对，一直在笑，就是拍什么都笑。 那是为了保证他那种状态，还是说确实是在创作过程中特别搞笑？ 有，因为我们真的要保持一种欢乐度的情况下，因为这个你自己的状态调整的好，你比如说蔡伦，我今天早上起来就是困得不行了，然后整个状态特别低沉，大阴天的，然后还下着雨，然后自己就特别颓，然后到现场来吧，咱们拍这段，然后演都是那种你他是感染不到任何人的， 对， 是一样的。所以每天其实蔡伦跟打了鸡血似的 呀， 天天打鸡血， 火 啊，就是这个就把自己给快， 你这个火好像我真打鸡血，没有没有， 我问问蔡伦呗， 比喻啊，都是个比喻啊。 啊，蔡伦那平时怎么把自己的状态调到最好啊？ 打鸡血啊！ 好，你能告诉我鸡血哪儿买的吗？ 特别难搞到这个鸡血，每天自己的你 这个状态挺难找的吧？ 真的挺难。 我演员来说的话，就是算是一个专业技能嘛。我每次只要是你一喊开拍，或者是到了舞台上的时候，都状态都是一样。肯定是拿出最饱满的那一层那一面去面对，无论是拍摄还是在舞台上演出，面对观众，你都要保证你是 哪怕你已经快死了，但是一喊 action， 那个状态就得拿出来， 劲儿就起来了。 对，好像是打了鸡血一样。 哦， 我们经常 说，我也不会告诉你，我真的打了鸡血。 我们经常拍的，确实拍的快死了，然后还是有一种打鸡血的状态。就那个时候， 别老说打鸡血这个人，说的好像真的很有点残忍的感觉。 是，就真的就是因为残轮，我有很多方面嘛，拍的时候，就是。首先他要演女人，这个演女人吧，这个尺度其实拿捏就挺难的。 对， 然后因为戏的这些人物啊什么的是他自己琢磨的很多，然后其实从外表来看他又穿着女装，然后呢他又穿着高跟鞋，就是高跟鞋这个事儿就特别神奇，他这个高跟鞋穿的就已经感觉这个鞋啊不是鞋了，已经长在他脚上了，就是到了一种人鞋合一的这种份儿上， 这么厉害， 真的， 女孩子穿高跟鞋有的都不适应， 就是因为我们这个戏大量的女人的这个戏很多，而且拍起来难度很大，几乎不会一条过或几条就过，拍很多条，我们对他要求很高，他自己对自己的要求也很高，所以不行，再来不行再来，一直是这样。然后记得就有一次我们拍那个。就最后那场天梯上面，他从那掉下去。蔡伦是个恐高的人，我们看景的时候，他就几乎在上面就一动不能动，就动一步能死的状态。当时就说宁可这戏不拍了，我也不在这儿拍。但是这个要求其实是他自己提的，我必须得上一个特别高的地方，要不然这场戏不合理。行，我们给你找个特别高的地方上去了，然后就不行了，就要死了。然后拍的那天，穿着婚纱，穿着高跟鞋。然后还得在上面跑，然后那天呢他还发着高烧，然后也就是好在他可能是发着高烧，然后已经忘记了在那种高度下，所以 就晕了呗， 晕了，拍的还挺顺利那天，然后就拍下来，拍完以后下来自己都懵的不知道怎么回事，所以真的是每天都要把这个状态调的特别特别顶，特别高，然后带动所有的这个节奏和现场的人跟着一起去，因为有这种状态，我们的创作才可能达到一个高度上。 对， 才可能每一个人拿出最好的状态，去拿出最好的想法。 就得真欢喜，就是你拍一部喜剧的话，如果演员都在假笑， 对， 你能感受出来。 隔着人嘛。 对，你比如有时候有一天高磊特别累，然后皮笑肉不笑，他可能一来，我就能感受到他那种骨子里头是那种 打鸡血呀、 你给他打一管鸡血。 所以他刚才问你鸡血怎么打。 我特别想买。 哦，这开玩笑啊，这是开玩笑啊，不要真打鸡血，那太恐怖了。 对， 其实说到状态，我觉得咱们一会儿在下半段当中哈，也可以具体的聊一聊，就因为喜剧创作其实它不是大家想象那么简单，我让大家笑就行了，就是隔着人这个事儿特别难做。 对对对 对， 其实我相信肯定在你们拍摄过程当中，也一定在不断的创作过程。对吧？当中会想很多很多的新的段子哈。 对对对，我们下半段当中呢，就是那个八卦一下这些段子哈。 好 。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为大家来介绍的是正在热映的《理查的姑妈》这部电影当中，我们请来了两位主演，主要的这个演职人员哈，为大家来做介绍。那么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和您继续聊。 文艺金秋。相约央华，北京文艺广播与央华戏剧共同推出经典与高度央华展演季主题活动，安娜、孙强、犹太城、许晴、胡歌、如梦之梦。 你帮帮我好不好，我找不到我太太了，请问你有没有看到我太太？ 周梦有段日子住在一个湖畔。 蒋雯丽、刘军明年此时， 我太能跟你聊到一块了， 而且咱们俩还特别有默契。 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犹太城主题曲跨年音乐会，戏剧经典音乐盛宴，详情请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微信公众号、如梦剧场微信公众号，让戏剧照亮生活，让感动成为愉悦。 堵车高峰让你身心疲劳，现在把烦恼交给荣威 Marvel X 电动智能超跑 SUV， 搭载 AI Pilot 智能驾驶辅助，时速0到150公里全速段自主巡航，放松手脚，车辆自动跟随行驶， 更有等速500公里超长续航。荣威 Marvel X 现已上市，下载上汽荣威 APP 即可预约试驾体验。 美潮粘瓷宝，粘贴瓷砖有保障。美潮 Meco。 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正在收听的是演艺群英会，演艺群英会。 演艺动态清新呈现，人气明星揪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周一到周日每晚8到9点，全媒体模式打造，多平台互动直播，艺林过招，群英荟萃，演绎群英会。 演艺群英会露脸了，演艺名人，电影大咖，剧场潮流，以前只能听不能看，现在既能听又能看了。当然不要忘了，我们还有颜值有点高的主持人哢。周一到周六晚上8点，登录北京时间官网或者下载北京时间 APP， 就能看到演艺群会的同步视频直播喽。 开心麻花最新作品《理查的姑妈》正在热映当中，这部同样是改编自舞台剧的喜剧电影，能否再次带来一股喜剧热？理查的姑妈又有着哪些不为人知的幕后小故事？今晚演艺群会邀请理查的姑妈各位主创做客直播间，敬请关注。 北京时间的20:32，这个声音依旧来自于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演艺群英会。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北京时间以及一直播旁的网友朋友，大家晚上好啊，我是主持人高磊。 大家好，我是赵爽。 今晚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来介绍的是电影《理查的姑妈》。 哎，我们再次请出两位主创哈，先来请出电影《理查的姑妈》导演以及同名原版舞台剧的导演吴玉汉，欢迎您，大汉导演。 大家好，87.6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玉汉。 我们再来请出《理查的姑妈》的男主角黄才伦，欢迎才伦。 大家好，我是开心麻花的演员黄才伦。 哎，其实我有时候想问一个问题，就是人家经常说喜剧演员，其实在私底下都是挺怎么说呢？ 严肃的， 话都挺少的，然后内心当中其实都挺不能说封闭吧，就其实没有那么欢快的。我不知道才伦在生活当中是一个什么状态、 他是特例。 我其实老有人问我私底下，其实我很少会去私底下。 每天自带闪光灯是吗？ 就说说你平时是个什么样性格的人呗？是， 我都是正常的， 爱说爱笑的，还是说就遇到生日根本就特别高冷，特别傲娇，要熟了以后可能是吧？气得咕咕的扒了一去就全都聊起来了。 这就不说话了。 我是个生活中是个特别怎么是正常的人。 正常。感觉、哎呦爽，咱俩不太正常你知道吗？就是他正常咱俩不太正常。 咱俩话可能过多或过少。 对，有点过密。 我相信应该是过多。 还是不正常是吧？ 你办法不好总结，这其实正常人。 对，因为我跟才伦 你认识很多年了， 不太一样，他不太正常。 发小，对我觉得 你怎么说他的时候都开始结巴了呢？ 才伦真是 那知道的事儿多了。才伦，要不你先出去坐一会儿，然后我们 嗨、哎，他说啥我都知道，这 无非就那点事儿， 无非就那点事儿呗，还怎么的？ 我们之间的那点事儿。才伦其实平时还真是不太愿意那个，就是说话或者特别的表达自己， 不是特别的外向。 对，就是因为可能是工作太忙，压力太大。 哦， 各个方面 是因为工作不忙，压力才大。 啊、愁的什么在那儿？怎么 没 有人 找 我 拍 戏 呢？ 拍 戏在家闲的，那么压力贼大。我有什么话可说的？ 对， 没什么话可 说。所以其实平时大家在一起，如果真的人多聚在一块儿，还是挺逗的。因为我相信哈、啊，就是无论是搞喜剧也好，还是正常的像平时朋友在一块儿，大家还是愿意很欢笑的，很欢乐的一种气氛，这个是当然。所以我们在一起也无非是这样，只不过大家可能互相太了解，谁想说什么或者想抖个包袱什么的，都知道他要干什么，所以大家也不太轻易的在对方面前展露这一点，所以就可能有的时候互相的交流比较直接一点。 对对对， 就是 对，稍有不慎就会被对方怼回去， 这个包袱不太好，互相。那别说我们之间了，就连那个我们老总没事还对我们说，哎，你这个包袱不高级啊，就经常这么说我们。 啊，其实还是挺有压力的。你看看老总都特别关心他们，甚至一个小包袱都能拿出来说，是吧？ 但我也听说一个点，他俩是发小，那一定是说很熟 悉，很熟。 对，但是如果在定角色的时候，肯定不会是因为才伦是你发小，是导演，所以定了他做主角，对吧？ 人家其实就是这么想的。 我这个人啊，我这怎么就混到今天？其实并没有什么别的能耐， 是就是朋友多， 就是朋友多，就发小都混得很好， 哎，关系特别好。 哎，我才走到了今天， 是， 不容易，不容易。其实你看，像 人在江湖飘是吗？ 哎呀，我就给你举个例子。 好。 你看，你像《夏洛特烦恼》的两位导演， 嗯， 哈，这都是我的师哥， 嗯， 也算得上是发小了， 对， 嗯， 对。然后那个腾哥什么麻花的大哥，那也是我师哥呀。 嗯， 所以你看，我混到今天，这凭关系，没别的能力。 真是，告诉你，你还跟他们关系不够深， 是 这还可以了，还可以了。 杨哥也是他的师哥呀， 是我师哥呀。你看这都，他其实也是我师哥， 嗯， 虽然是既是 发 小也是师哥。 同样的，一样啊。你看我们关系是这样，那我跟那几位其实也是同样。所以我走到今天作为导演，其实我们俩是一样。 对，就是我们麻花啊，可能就是这样的一种情况，大家都是凭关系， 是 也没什么。 哦， 那你别说，我觉得喜剧创作啊，因为包括现在某档网综吧，就其实也是都很多是我本科的同学，我就发现，就可能在一个教育环境当中，大家的那个梗会特别的像，就甚至他想到一个点，马上大家都很认同，然后这东西就创作起来了。就这个点，我估计高磊知道我说的是哪个网综哈，就是说。这个东西你会非常的不用磨合就有， 这个很重要，默契是特别特别重要的。我就是觉得因为刚进来聊天，看你们俩聊得那么好，这个一定是很多年的默契。 谁是谁师哥呀？你们 在谁带谁进来？ 哎呦， 好吗？哦，那就说师哥、师妹对吧？是不是这样的一个关系？ 是叔 。 关键我就是太老了，年纪摆在这儿了，你知道吗？ 就是他上学的时候，就我还没出生。 哦、 啊，他毕业的时候就差不多，我上大学了。 呦， 主要是其实这得我得解释一下，这我们和主持人中间有一个电脑的屏幕相隔，这样我好好看一眼。是，我是确实是这样。 是也， 这个是可以接下来聊那20分钟的基础。 我真是觉得默契特别重要，就这些我们大家在一起能创作出来这个一个又一个的，就不是说戏了，就哪怕是一个细节，这个都是需要很长时间的默契的磨合，然后才能达成，才能一个一个的不停的往上翻，不停的去，因为发现没有，喜剧其实都是一个一个的团队， 对， 所以就是开心麻花也是一个团队，我们一直是十多年走过来，这个团队也经历了其实不只是十多年的磨合，你像我们是发小，就虽然我们没从小是搞喜剧这个东西，但至少我们从小是认识，在一起玩，在一起聊，在一起学习一些东西，所以这种默契都是一点点达成的。腾哥，我们很早在军艺就认识，包括杨哥，包括大飞大魔，我们都是从小长大，所以这种感觉就是在一起慢慢建立起来的，所以才能达到一定的共识，然后再对一个东西再去研究， 对， 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而且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彼此之间的信任非常重要， 对 啊，尽量吧，尽量去信任吧。 说到这时候，他们好心虚啊， 互相拆台嘛，平时时间，哎，这个你我什么的，哎，是这个大家确实，因为你像我们能在一起合作，这个没有一种信任，怎么可能说他来让我去做一导演，我来让他去演这个戏，或者我们在一起做这一件事儿，或者什么什么事儿？哎，大汉你来吧，才伦你来吧，这个当然是要建立在一定非常好的建立这个信任。 对， 当然当然。 对对对对，嗯、你看，比如说我要拍电影，然后找高磊当男主角，我肯定说不行，太胖了。你看， 哎，这也是一种信任， 这种信任。 你可以找我当男主角他爸。 啊，这也是一种信任， 这个我觉得是没问题。嗯、 这也 还是太胖了， 不是，这真是一种信任。 这是 就是不行， 坚信的基础上，嗯， 所以 这个也不容易。 对，我觉得信任肯定不光组里面跟才伦是这样，咱们再说说其他的几位这个主创人员吧， 嗯、 就说他们是怎么进组，不会都是同学吧？是吧？然后 都是跟凭关系， 都是有点关系的。这个特别也是，就是有我们原来舞台剧的演员， 哎， 然后有那个麻花一直很多年的演员， 嗯、 然后呢也有我的同学，确实有我的同学，这个老大呢， 这个是凭关系。 对，这个，但是这个真的不是凭我的关系，这个是艾伦推荐的， 凭艾伦 的关系、哎，因为大家确实都太了解，因为我们在创作一个东西的时候，首先想到一定是我们自己自认为身边有没有最合适的， 对， 最优秀最合适的。当然有我们不只是认识这么几个朋友，很多我们觉得不合适的，我们也非常忍痛跟爱跟人说，就不好意思啊，撕下这张脸说对不起，真的不合适。 嗯， 我们一定认为合适的才会去选择。那我们这个里边有没凭关系的， 那 有很多 谁呀、啊？ 就是比如说 山 对 啊、 比如说那个卢金山老师。对，其实这就是完全我们第一次合，从特别不了解就不认识。 哎，我就特别好奇，你们为什么会选择他来演这个剧呢？其实我觉得他一般给人都是那种很甚至很阳刚的那种武打明星的感觉。 他确实是个武打明星，确实很阳刚。我们其实聊了很，就是想了很多演员。因为也不能说一下子就定位到那儿，就是我们一定是找最合适的。其实想来想去，他还真是比较合适，从气质啊，包括他演戏的这种方式， 嗯， 都是比较合适的，我们才会选择他。这个里边其实有挺多缘分的，我觉得。 哦，比如说有什么？ 就能在一起合作，其实就是一个最大的缘分。 嗯， 因为这个事儿，我们最开始不是我们直接想到他的，我们是通过其他人推荐。 嗯嗯。 啊，说你们要不要了解一下卢金山这个演员？然后那个，因为听说你们要找一个那样的一个姑妈，那样一个角色，然后我们想是就是因为开始也没说一上来就确定这个事儿，就跟才伦大 CP 了， 嗯， 肯定是先问才伦怎么样，你觉得这个你的这个 CP 这个组合你觉得行吗？他说那先聊聊看呗， 嗯， 然后我们就跟他发了剧本，通了电话， 嗯。 其实我觉得最开始觉得他合适的起因就是因为这通电话。他是刚刚忙完一个项目，就是一个工作，然后还在国外没倒完时差，困得不行的时候，但是一口气儿，两个小时就看完了我们的剧本，然后一直在，因为当时我也挺忙的，然后一直在等着我的电话，啊，等了差不多两个多小时，要等我这个电话要跟我聊， 嗯、 所以我觉得，就至少说这个认真和这份真诚， 对， 就还是能够打动我，然后聊的时候也特别认真，而且他不会。就是他真的从内容提了很多问题， 嗯哼， 啊，然后也是有利于这个角色在后面发挥的更好的一些问题，我觉得至少他在思考， 对， 啊，然后另外一个他这个人又是很洋气的，然后给人一种很大气的感觉，然后我们就是需要怎么说呢，可以算是一种颜值担当吧， 嗯， 就是在我们戏里边，然后另外一个就是真的可以从这个角色上和才伦啊和我们其他演员这种气质上进行一个拉伸，因为我们是这种接地气儿喜剧的感觉，他就是要一种非常洋气，然后一个格格不入的这种状态，其实要的就是这种不同， 嗯， 然后搭配起来这种 CP， 所以说后来我们见面在聊的时候就感觉越聊越舒服，然后感觉他跟才伦好像一见如故的感觉，因为可能也是年龄相仿或者是怎么样，两个人现在就是关系都一直特别好， 嗯嗯 啊，然后觉得哎很舒服啊，才会， 我注意到才伦一个细微的表情， 嗯， 聊到珊珊的时候他笑了 是哪种笑 又为什么呢 是哪种笑？ 我也想问呢，就是那种 苦笑， 由心而发的在笑。 因为导演刚才也说了，我们的合作很舒服。 嗯， 这种舒服， 舒服， 一想起来就面带微笑。 嗯，再看你能不能理解我的意思了。 很舒服，照顾你， 很 互相照顾， 很开心。 包括这个创作过程当中，我知道喜剧演员其实有一些这个包袱啊，或者是梗啊，就如果两个人节奏对不上的话，其实很难演的。就是说这个节奏对不对啊？包括两个人这口气儿搭的对不对？其实都挺需要磨合的哈。我不知道这个才伦在跟珊珊实际的搭的过程当中有这个磨合的阶段吗？还是你俩一见如故，一搭就觉得哎呦怎么刚认识啊，仿佛 老搭档一样、 哎、 私底下这种感觉，搭戏的时候不知道。 是搭戏我们都按角色来，角色就是刚见面的两个人，就是一见如故也很奇怪。他是这样，喜剧的类型里面嘛，就是在喜剧的类型片里嘛，它有一些就是有一些细分，有的喜剧是就可能是需要靠节奏语言啊各方面，但是有的喜剧它是一种比较情节化，就只要是你情节合理的情况下，在架构出的剧情里会产生一种错位幽默。那这种时候其实按照各自的人物去踏实的去演各自的任务的线，这样的时候反而会制造出来那种就是说比梗更幽默的一种情况。 明白。 所以说我跟静对情节里面的一些幽默、哦、其实我跟静山是更多在去按这条的感觉去构建整个喜剧的过程。不过他倒不完全说是用台词啊做梗啊，然后我们的表演节奏互相，当然表演节奏也很好，静山是特别灵的一个演员、 嗯、 他盖的东西盖得非常快。 嗯， 这个让我 跟上蔡伦的节奏 确实让我很惊讶， 确实不容易。 但我们都知道好像他之前很少接触喜剧，是不是？ 好像没有过 ，这是第一次，是吧？ 没有，所以他拍的时候一直跟我们聊，说能不能给我找个喜剧老师啊？就是哎呀，我要跟上课，要不然跟他们怎么怎么样？压力其实真特别大，我们压力也大，就是我们在想怎么能够更好的去把每一个人的状态调整到最佳的这种。所以，但是后来我们一想，说真的没必要，因为在座的不都是喜剧的最好的老师吗？就 是啊， 真的可以跟他们 都是因为关系进的组吗？ 对啊， 这 就 是 啊，这是吧？所以就是 我们这无外乎就是我们的秘诀就是扎鸡血，没别的能耐，你没 很快就让他学会了， 很快他就掌握了， 很快掌握，对，确实很快，真的很灵。所以在一起，他因为他很用功，真的很刻苦。那剧本啊每天都在写呀、啊、然后在聊啊，然后每天有没有他戏他都会没事到现场去看，然后看大家在一起。因为确实除了蔡伦，我们这里边有宋阳是铁拳的导演，还是我们师哥、嗯、然后有艾伦，然后包括那个常远啊思思啊，然后像腾哥这些人都来帮助我们去演角色。所以就是我们这个其实演员力量很强大的，真的是靠观察靠看其实就能学到很多东西。就是我们在过程当中真是互相都学到了很多东西。我不知道他们，反正我觉得我是这样啊。 哎，我特别好奇，就是在整个的拍摄过程当中，几位主演啊包括导演有没有一些特别好玩的事情，有意思的有趣儿的事情发生。 嗯、啊、尤其都这么熟了，又好像都是一个公司的， 对， 平常接触也挺多的， 有什么故事吗？完来，我们听众朋友特别喜欢听故事， 那就是在现场那个咱们都打起来那次 啊！来，我们就喜欢这个， 是喜欢那个，其实是我开玩笑，并没有，抱歉让你们失望了。 我们出去拿点瓜子啊， 没有， 好玩的事 啊。 其实我们每天几乎每场都会有好玩的事发生，就是因为我们每场戏，我们真的不妥协，就是这样的。 嗯， 然后比如说戏拿来以后，每天演员就开始对词儿几乎是但是大家一定是认真的琢磨了这个戏以后， 对， 然后但是到现场以后一定是不一样的，就是这时候就最慌的人肯定是我就懵了，我说这怎么就这样了，这是什么，这为什么是这样，然后就去现场跟大家去说，这样以蔡伦和杨哥他们为首的就开始了，我告诉你这戏不对啊，你就应该这样，然后我一想，这不行啊，这个等于就拍了是这理查的姑父，这都他妈二，这都是另一个戏了，这整个和我们想的就完全不一样，就是我们很多戏其实没剪到正片里， 哦，是吗？ 真的很多， 那很遗憾呀， 很遗憾，就是 期待第二部， 时长的问题啊，包括各个方面，然后真的节奏啊什么的无法放进，就比如说他们仨在一起喊口号的那个，我们预告片里有，但正片就没有。像那场戏其实 就是一个点的事儿，但是他们在现场就是因为这个戏就在研究了很，因为这个是需要节奏的， 嗯， 就研究很长时间。蔡伦说了一套按蔡伦演的，然后被杨哥和艾伦给否掉，然后按杨哥演的又被他们俩给否掉，完事艾伦说了一套被另外两个人否掉，不停在否，然后这半天就过去了，然后导致于我们这个今天的拍摄任务就没有完成，就是就所以就每天发生就类似这样的戏，然后互相都支那种特别不靠谱的招，就是哎呀， 我告诉你，这就是我任人唯亲的后果。谁让你们凭关系多进来的？ 是是， 真是的， 这不好说，是吗？ 对呀、啊， 就都是关系、啊，所以这个脸皮拉不下来。 哎，但我觉得这投资方的那个耐心真好，因为你知道有些电影它赶进度啊，它你拖一天一天的钱嘛，对吧？ 我们真的是受到了公司，然后和所有人的大力的支持。 对， 因为麻花可以看出来，我们的这个规律就是。不停地推新人，然后每一组每一个新戏就是每一组新人，这一组轮到了我们，这任务就到了我们身上，然后所以全公司包括很多的那个部门的最优秀的摄影啊美术啊等等等等工作人员给我们最大支持，来帮助我们完成这个戏，就是我们提的任何问题和要求，他们首先就是支持，然后再去耐心地告诉我们该怎么样，该怎么做怎么做，其实我们有时候很任性的，但是他们也是给予很大的这种韧性，也支持你， 嗯， 错了，然后让你自己去体会，然后我们没关系，跌倒再爬起来，就有很多这样的一些， 再重来呗。 对，真的很感谢这个公司也好，还是大家给的这个支持，不然怎么可能说像我们这样的能够有这样的机会，真的很幸运。 当然当然、嗯、团队好，真的是团队好、 嗯、 对、 嗯、 来，那刚才都已经把团队都夸成这样了、 嗯、 是吧，蔡伦是不是也得表表自己的红心啊， 该贬低一下了，都夸半天了。 哎，我这不就是通过关系走到今天。我也都是感谢嘛，感谢、哦、希望在这个对日后的这个是多再照顾照顾我， 是再多认识几个关系。 再巩固一下这个关系。 我看网上有人叫蔡伦叫喜剧宝藏男孩，男孩好理解哈、 嗯、 是吧，前面喜剧也好理解，宝藏我不知道你怎么看待这个昵称啊，看到过吗，这个词， 嗯， 以前是称呼鬼才嘛， 嗯， 然后现在是宝藏男孩，嗯，挺好的，我跟你就解释一下为什么就是宝藏，我先跟你说为什么鬼才啊， 嗯， 这个鬼啊，你想想这人得挂了之后才有鬼，死了之后鬼。你看这个宝藏，我再给你解释怎么叫宝藏呢？就是要先埋起来，你再挖才能挖出来，这个叫宝藏。哎，所以说我这个什么特点呢？就是要哎置死地而后生。 哦， 哎，总是打翻盘仗。 嗯、 对，这有潜力，说对讲有潜力。这个人一出来，咔就要跌倒，跌倒之后要才爬起来，哎。鬼才啊，死了之后成鬼了，有才，好家伙，哎，厉害，宝藏先埋起来，然后挖出来，哎，哦，原来还可以，对，有潜，主要是讲这个人有潜力，宝藏，就是你可以挖掘挖掘，我真的很有潜力， 对， 特别是我小腹这儿，你往里挖呀，你能挖到好多东西的， 多么 色，我怎么感觉你是不撞南墙不回头啊，你是， 这有点像那个武侠小说里面那些那个男主人公、啊， 女主人公， 男主人公，然后本来就挺弱小的，突然掉山谷里去了。然后捡到本书， 嘿，你看一看， 哎，读完之后厉害了， 是，就现在 哎呦厉害，不知道，反正 找这本书呢。 对，我这刚掉山谷里，咱别的先不说。 现在捡着这本书了， 捡着了， 然后现在 开始阅读了， 哎，已经读差不多，已经上去了，对对对。 这开玩笑，我是就是，我觉得我还是很有很大空间，有很多潜力的， 嗯， 确实是这样，因为。从姑妈这部电影之后，我感觉到，特别是在电影这块有很多，哎，要再去，但跟话剧不一样嘛、 嗯、 话剧的话其实我是一个老兵了，说实在话，从小就演话剧， 是 我八九岁我就演话剧，演到现在我真是老演员，不严格的说演了20多年话剧， 是真是 这是老兵，对对，比较熟悉了，然后但是影视表演这一块确实是一个哎新探索的地方，我希望还有更多的这个这个空间去学习，去就是从这个角度讲， 其实我觉得刚才说这个再找更多关系，其实我觉得不是个玩笑话，就是希望有更多人去帮助你，我觉得 谢谢 帮助我，嗯， 发掘你们 到底是谁， 带上我 对，其实说这个艺术创作啊，就是一门这个遗憾的 艺术哈、啊，就总会对自己创作的这部作品也好，或者是扮演的这个角色也好呢，回过头来看会有一些些的遗憾啊。两位有吗？在对于这部电影来讲， 哎呦，太多了， 太多了， 太多了。从最开始弄剧本到就每一个阶段嘛，都有。有，尤其是积攒到最后，在我们最后定检的时候，然后整个做完了完片的时候，去拷贝的时候再看，这个时候积攒到那儿了，那会儿是感觉到真的是才彻底的理解什么叫遗憾的艺术，特别多的遗憾，就是蔡伦可能更多是从这种表演，但也不是，因为我们都是一直从舞台剧一起创作过来，都是主创。然后看到后面的时候，真的有很多剧情上的呀，表演上的呀，包括结构各个方面，很多很多，太多太多。这个真是没办法，我相信不是我们所有做这个电影艺术的，都会有这种感觉。 关键是遗憾就是，哎呀，时间太紧张了，应该再给我们点时间，就多玩两天在那边。 是， 好， 多两份那个找鸡血的。 电影里边你也看到那个景色很美了。 对， 确实 是，就 是 拍完戏没给时间就直接回来了。 我们 是 遗憾，太遗憾， 太遗憾的艺术， 这太遗憾了。 吃好玩好， 吃还行，但吃的有点太单调了。 哎，你们那谁最能吃啊？ 最能吃， 最能 吃，不是问题，能 吃 你没有发挥的地方，但是能吃的东西少。 不，应最能吃还真不是我们，蔡伦是很省吃的，就是在 很省吃， 能说 是很省吃。 他是导演的角度就是，哎，省吃的这个演员，下次可以再用啊。 是， 他那个马来西亚都是海鲜。 对，蔡伦是因为要求他自己要减肥，他从开始进组到那个进组之前减了二十多斤吧， 哎、 应该是。 你怎么减的？你教教我啊。 就是那个拿刀往下刮呀， 刮骨疗伤。 他有一套减肥方式，还是比较不错的。这个、真的可以， 这个就 接下来我们。 拍戏主要也累呀，我也不是因为剪，是因为确实拍得很辛苦，累。 然后自己又不吃，然后每天我看我们反正吃的还行，真的还行。 因为导演真的太瘦了。 啊，是吗？我那会儿真的挺胖的，因为我的工作跟你们其实很像了。那会儿坐着，前面是监视器， 对 啊，然后就那个戴耳机，然后拿着那个 拿着碗就吃。 对， 这好活啊，这也太好了， 一坐就一天，就是然后你去现场溜达一圈回来也不需要多少体力，其实就是这样，所以每天收工吃，就是休息吃，就是他们不是，他们来回折腾就是拍，所以这样自然就会变胖，就是 那谁最能吃呢？没回答这个问题。 其实我们之间真的人都很控制，那每个演员上镜都每天都在看，哎，我这不行，我这个脸，我这什么的要求还是挺高。 哦，那还思思挺能吃的。 思思没去多少天，其实工作人员很能吃。 那累呀。 确实累，他们真的挺能吃，他们不得不吃，因为都是体力，而且特别热。 不得不吃， 真的不得不吃，特别热那儿，那体力消耗特别大，你不吃很容易中暑晕倒，那没有体力支撑。就是演员里边，我们要求的演员说要保持身材的，那就是刘坤和思思了。然后刘坤还赶上减肥。所以他呢还比较控制，但是就算他控制，其实也挺能吃的。思思真是放开了吃，每天都哎，大汉走，收工了，他吃，行吃，带着那个剧组的各种没事的工作人员， 带着他那个马来西亚的女朋友，哎，开玩笑，开玩笑啊，没有的事儿，没有的事儿，对不起， 那是女朋友吗？ 土字儿， 我一直以为是，嗨，我以为是助理的， 抱歉， 挺好，挺好，终于最后一点时间给我们爆了个料哈。 没有，我觉得终于下一个节目咱能不能把他给拉掉，然后咱们继续聊。 得嘞哈，等于是一部影片已经是最终完成了，甭管是怎么样哈，现在呢也算是你们心满意足了哈。但是我相信可能未来的路会更加的艰难哈。 当然 要给我们创作更多的作品，更多的角色哈。 对对对，但是我们也非常期待，就是说开心麻花的品质哈，因为一直都是非常不错的，也给观众留下了非常深的印象。 是， 对，所以我们也继续来支持哈，支持这两位，一位是导演，一位是演员，他们的一些全新的作品了。 谢谢，我们会努力。不断的努力提高自己，给大家带来更好的作品， 继续加油。今天咱们这期访谈之后咱也是发小了啊，明白我意思吧？ 明白， 他岁数老大了，别跟他发小。 懂了，师叔嘛 我们都知道。师叔 得嘞，师叔要说，今天我们的演艺群会就到这里了，我是高磊， 我是赵爽，上后是听听堂耳朵， 我们明晚再会， 明晚再会啦。 我是快乐的守卫，给你一张并且免税，我们一起不笑不归。哎呀，好吗？